我国的尖行青年出版社先行出版了一些图书。在迎接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成立70周年的今年，这家出版社推出了数十种图书，其中包括《领袖的第一宝贝》二，《将军和节日》《元帅和白独山英雄青年神话》等，反映三位白独山卓绝伟人不朽革命业绩和崇高风貌的伟大性图书。